俄方暂时未有回应乌克兰的最新指控，但过往一直否认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针对平民，反指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是抹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8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97，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7，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79美元，卖出167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和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方日华的蓝与黑，提到蓝色是光明的色彩，所以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赵芬妮，无论任何天气都会带住天空那份蔚蓝，为你的生活带来朝气。 看见了蓝蓝的晴天碧海，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青春舞曲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礼咧，就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17号星期六嘅早上咯噃。咁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嘅8月22噶啦。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solo和美丽小伙友，风把一片片在水上不断地来游望，我爱 solo 和仿佛是在梦乡，也许我爱 solo 和 秀慶姐姐的《梭羅河之戀》啊，將時間帶到嚟早上五點十四分啦。咁啊，講下最新嘅天氣預測先。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局部地區有煙霞啦，日間酷熱同埋局部地區有驟雨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啊，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系会稍微下降嘅。稍微即系几多咧？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呢排咧就天气干燥啦，咁啊见到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喉咙有啲唔系好舒服啦，咁啊亦都咧加上咧你知疫情啦。今次疫情咧，好似咧多咗好多咧，陪佢身边嘅冇中过嘅朋友咧都中嘅，咁而且佢哋咧都咳得好厉害，亦都发烧发好多日啦，咁啊，亦都喺完咗呢一个嘅新冠疫情之后。咁佢哋咧又會即係個升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同埋咳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所以啦又不能輕視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啦。咁如果真係需要有一啲嘅社交嘅活動嘅話咧，咁啊真係要好好咁保護自己啦，多啲洗手啦，戴穩你嘅口罩。點解要用戴穩咧？戴口罩個個應該都會噶啦，因為即係已經習慣咗咁多年啦，係咪？咁但係咧，點樣可以戴穩佢咧？真係唔好俾個口罩中間有啲窿窿罅罅咧，可以入到細菌，咁就萬無一失啦。有时咧真系去玩嘅，都要嘅。咁但系要好好保护咯，保护自己，保护他人都系重要嘅。 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嘿嘿，不要提起名叫。你给什么？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我哋有佩蕾姐姐嘅《欢乐今宵》，讲起《欢乐今宵》，你会唔会谂起以前嘅 EYT 咧？都真系好挂住呢啲咁嘅综合节目啊！最重要咧就系佢哋啲趣剧啦，哇！每一次记起咧都觉得好好笑。 我想同一瓶黄龙，只能偷偷看一看，就像真要留了一朵花，只怕被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真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乡偷偷望呀望一望，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一看，就像真要留了一幅画，只怕给他真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 姐姐的心恋啊。嗱，今日礼拜六咧，会唔会都嗒翻两杯，饮翻杯咧吓？ 喝杯酒，也喝杯酒，酒味芬芳好上口，看一看就口水流，不喝你真能够。喝杯酒，也喝杯酒。酒味鲜甜好享受，尝一尝却不肯丢，不喝你休想走。你们都是老朋友，从前同学起为头，今天又相逢，怎能够没有酒？喝杯酒呀，喝杯酒。酒味交情一样好，把酒事再说从头，不醉你别分手。 姐姐喝杯酒， 人生人生如梦，多少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你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几何样离分，匆匆的一场又匆。 盛夏的光明，清早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平台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姑薇姐姐除了我很喜欢她的不了情之外，这首都是非常喜欢的，单止一个梦啊。周璇姐姐的这一首《一火甜心》啊，咁啊，当然啦，甜心有好多种嘅，甜心可以是你的伴侣啦，可以是你的仔女啦，可以是你的孙仔孙女啦，又可以是你屋企的宠物啦，咁啊，当然咧，亦都可以是你的朋友仔或者是其他的屋企人，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可以是你的 sweetheart 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如果即系好耐冇见你的 sweetheart， 咁啊，记得同佢咧就系保持联络，系嘛？咁啊，亦都即系。虽然而家有啲社交距离啦，系嘛，咁啊，但系即都要保持好好稳定嘅一啲嘅社交嘅，因为咧咁啊喺呢个疫情当中，确实咧即系好多时候为咗呢一个嘅防疫，咁啊可能真系好多呢一个聚会咧都减少咗，咁但系咧如果大家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咁同埋唔好大班人咯，我成日觉得。如果兩個人嘅見面食飯咧，都仲可以嘅。咁啊，兩個人食飯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大家要已經知道自己冇乜問題啦，係嘛？即係有檢測好，覺得自己已經係 everything OK， 乜嘢都係冇問題咧，咁就可以坐低食個早餐又好啦，晏晝好啦，晚餐又好。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五点半钟，即系话咧，一阵间由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清晨上嚟，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中国政府代表团据报被禁止进入新闻厅所在嘅英国国会大楼，瞻仰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灵柩。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国会消息人士报道，下议院议长贺立新拒绝中方代表团入内瞻仰。中国去年就新疆问题制裁7个英国议员后， 英方禁止中国驻英国大使进入国会。贺立新回应话唔方便评论，因为涉及保安问题。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话，进入国会是议会的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是英国的重要活动，外国代表团应英方邀请出席，是对已故女王的尊敬和对英国的重视。英方作为主人，理应秉持外交礼节和待客之道。两届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冠军羽生结弦将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今个月29号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说，当晚的庆典将会在东京歌剧城音乐厅举行。羽生结弦不单只是花样滑冰运动员，亦是一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喜爱的年轻人，是一个不断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年轻人模样。不单只能够在滑冰场上表演，而今次肯定不是去滑冰。除了羽生结弦和中日艺术家参加的晚间庆典表演之外，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庆典亦包括午宴和茶会。本港昨日新增899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8868宗本地感染，最多16个患者离世。三间分别位于油尖旺、元朗和中西区的安老院舍共有3个院友确诊，再有12间学校有13个班别需要停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地感染个案数目回升，估计同中秋假期有关，要再观察多几日，了解疫情走势。另外，一个4岁男童星期二确诊，星期四因为气促送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同日转到屯门医院隔离治疗。去到昨日朝早情况转差，经抢救后离世。男童本身有长期病患，肌肉张力有问题，需要插胃喉喂食。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个案将会转交死因庭跟进。政府表示，考虑到本港以外地区已经广泛接种新冠疫苗，再加上本港的疫苗通行证要求，将会进一步加强。今日起，获一抵港人士临时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所有12岁或以上人士必须完成接种，一般是指两针。曾經確診的康復人士就要打一劑。有關安排適用於內地、澳門或台灣，以及從海外地區的抵港人士。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目前很多地區的疫苗覆蓋率都較之前高，相信新安排對抵港人士的影響不大，不會影響香港和外地的往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报308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96，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6，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4.94美元，賣出1675.69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乾燥，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日間酷熱同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酷熱，下周中期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氣温稍為下降。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你，请你解那迷，莫再将情怀废。 有个谜啊，确实系嘅。有时有啲嘢咧，你系好想知道，但系咧，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咧。嗰个谜咧，真系令到你咧就系即刻。即下咁样嘅，咁有啲嘢咧都唔需要担心嘅，咁样因为咧就自然你会知啦，就好似今日嘅天气咁，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一定会感觉到，因为唔需要我讲啊，你都会深深咁感受到呢个天气系几咁酷热啊！嗱，赖欣妮姐姐嘅歌咧，我好中意播呢首，讲紧我哋啊嘛，系咪啊？播音人啊！爱定你一个， 乐韵里心声飘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声声的爱，是我。 好，我 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南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啊论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 上 三只公，夺到鸭都三叫二五六同，战正武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冚啊仔会浸啊浸蛟龙。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行满空果正种，噏噏共好似大呀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食炸糊包出重，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而灯换灯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确唔同，一连除压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息碰七同，一近白板发财做眼光红中，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啊巧佢系又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工，大四起揸晒南北细洞，早排讲天冲，频频满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识唔识打麻雀啊？哇，头先里边咧好多我哋平时打麻雀会讲嗰啲叫卡窿，即系如果你有识得打麻雀咧，应该都呢啲词语应该都成日讲噶啦，系嘛？佩佩都识嘅，不过就唔系好叻啦，都系叫做一只鱼腩啦。同埋其实真系好多年都冇打过，细路仔出世之后咧都冇打过啦。咁啊，净系识打广东牌咯。咁同埋以前打咧都系同屋企人打多咯，而家基本上都冇乜机会打，因为真系翻工啦，咁亦都要照顾小朋友啦，咁亦都要呢一个嘅做家务啦，咁其实都冇乜机会打。不过即係你话有时打下卫生麻雀都係好嘅，尤其是哥哥姐姐，因为呢打麻雀呢真係要令到自己个脑呢要保持一个十分清醒。因为呢你又要睇晒三家啦，又要睇自己副牌啦，亦都要有啲手部嘅运动啦。有时我觉得咧，四个人一起坐咧，咁啊可以倾下偈啦，咁啊交流下啦。平时真系可能唔讲嘢嘅，啊打麻雀嘅时候咧，你最中意即系讲嘢噶啦。同埋咧，我啲成日都话咧，打麻雀咧就可以令到个人咧嗰啲性格啊、真性情出晒嚟嘅。咁啊，即系可能你有时好猛整，个人咧好急躁咧，咁啊睇你打麻雀就知噶啦。即系可能你叫人哋快啲啊，唔好站掌啊，咁等等呢啲咧，就知道你个人咧系好性急噶啦。咁又或者咧，可能即系输得两三铺咧，哇块面咧就见到咧就系、是。黑晒嘅咧，咁就知道佢平时咧，即系脾气咧都系麻麻地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你个卫生麻雀系打得系好大嘅，咁就上落好多，咁啊梗系好惊啦，系嘛？如果嗰个打麻雀嗰样嘢真系打好细嘅，基本上就算你俾人食十番都好啦，你都冇乜感觉嘅时候咧，咁亦都系睇唔到嘅。不过即系当然啦，你话打麻雀，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咧，尤其是哥哥姐姐，保持脑部清醒咧，系对于即系你个脑嘅退化咧，都会减少啲嘅。嗯，咁啊，但系因为疫情关系啦，系嘛，咁我见有啲哥哥姐姐已经转咗喺网上打麻雀噶啦。 網上打麻雀咧就孤獨啲嘅，因為都係你同部機又唔傾偈咁樣。我成日覺得打麻雀最緊要唔係即係贏輸，而係同嗰幾個人一齊聯誼。加上咧，其實我有時好中意咧做斟茶遞水嗰、那個，因為咧你側邊可以睇曬四格，你又唔夠膽講喎。哎呀，佢扣住你隻牌啊，你永遠都唔會食啊。咁嗰種感覺咧係好過癮嘅，同埋咧，嗰一刻咧，佢哋真係對你嘅要求咧。就多咗好多嘅，哎，可唔可以帮我斟杯水啊？哎，可唔可以煮个面俾我食啊？哇，呢啲几靓，即突然之间觉得咧，好受重视咁嘅感觉啦，系嘛？好啦，咁啊，讲完打麻雀啦，要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啊，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系酷热，同埋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4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下周中期咧风势系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系会稍微下降嘅。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痴醉满地，一翻工即刻想放工，只想放工约你出嚟。Tuesday， 睇到功夫紧锁上眉，时时但愿伴着你。Wednesday， 一天辛苦收工散心，轻轻挽手拍下开皮。一心想将相思解除，唯求日日望住你。Friday， 我觉得更好兴致，但愿与你买飞睇影戏。Saturday， 公园影相好心机，斜阳下共你坐草。 今日好加咯， 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糖一般怎么抵抗你？快靠近我，你太诱惑我，如酒桶永远灌醉我，如托比糖黏住我。Come on, come on， 听我讲，感恩我心快速走。 速震荡，皆因天生喜吃糖，甜甜蜜的眼光，甜蜜如软糖，没法挡。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从一般怎么抵抗你？快快靠近我，你太诱惑我，如酒糖轻轻分醉我，如拖比糖黏贴我。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从一般怎么抵抗你？快快靠近我，你太诱惑我，如酒糖轻轻分醉我，如拖比糖黏贴我。 陈秀文的这一首《甜蜜如软糖》，哇，真的好久没听这一首歌曲啊。好，望下个钟呢，好快到这个上午的六点钟啦。一阵间回来呢，就会有我们的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上两个礼拜呢，就讲了这个鼠鼠小便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啦。今个礼拜开始呢，就会同大家讲下这个大便的问题的噃。想留意呢，就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这个时候先听六点钟的新闻简报。 已经指示同事了解情况，强调一直有努力协助审批工作。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霍启刚说，相信本港社会已经有足够的防疫经验，主办方亦都一直有积极制定方案，对于要取消比赛觉得非常遗憾。维港泳落实10月23号举行，参赛名额维持1500个，赛道由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出发，终点是尖沙咀星光大道，全程大约1公里。大会将泳手分成几组，在不同时段出发。泳手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蓝码才可以参赛。比赛前48小时内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比赛当日要自行做快测，落水前和上水后都要戴好口罩。主办单位香港游泳总会相信措施有助减低传播风险。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和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以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8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96，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6，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1.00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嚟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上两个礼拜讲咗即系小便啦，咁大家都知啦，原来小便咧都好似身体嘅寒暑表咁样嘅，即系你都可以喺里边即系察觉到你身体有冇啲咩异样。讲起你话排便咧，除咗小便之外，我谂大便咧都系大家都要好需要关注嘅。咁记得喺上两集咧就讲咗小便嘅颜色啦。咁大便嘅颜色系咪都好明显知道你嘅身体系咪出现咗问题咧？咁究竟乜嘢为之正常嘅大便呢？ 咁大便通常嗰个颜色咧，其实点样有个色喺度咧？其实就系话我哋系喺嗰个即系、就是、我哋消化完之后咧、我哋即系食物。去到即係喺個胃啊、十二指腸啊、小腸啊消化完之後，會剩餘翻一啲唔可以吸收嘅一啲嘅物質啦、殘餘物啦，咁、另外亦都包埋我哋即係正常地咧，我哋嘅腸嗰啲細胞咧都會剝落嘅。咁就撈埋咧，就會喺個大腸裏面咧，佢吸咗啲水分。吸咗水分之就变成一个即係糊状，跟住呢再去到即係大腸慢慢呢吸晒啲水，吸咗住大部分水分呢就係变咗一个糞便嘅模式啦。咁所以佢基本上呢就係、另外都係大腸里面我哋有啲所谓大腸杆菌啦，大腸杆菌就会将嗰啲通常係纤维嗰类啦，即係我哋蔬菜里面即係唔溶解到嘅纤维呢，就係、佢会发酵嘅作用啊，佢会消费。即係溶解咗佢變成一啲嘅物質啦，咁啲物質所以咧，佢應該咧就係話我哋會變成咧係較為通常我哋指黃咖啡色嘅一啲嘅物質，咁呢個都係一個常見嗰個情況咧。咁所以你問正常嘅糞便係咩顏色，通常咧即係黃咖啡色嘅模式咁啦，即係唔好聽就好似咖喱咁係嘛？ 咁但係嗱，咁咩嘢嘅硬度先為之係標準呢？ 咁、那个硬度嚟讲呢就係、是、真係一个更加重要去注意㗎喇喎。咁呢其实我哋尤其是长者好多时係咩呢，长辈係便秘嘅问 题。嗯，係呀係呀。 一老一嫩係咪？BB 仔又会好紧张。 係冇错。 係咪？ 係。 即係你扣个三个 BB 仔你就係好紧张係咪？ 冇错，佢啲颜色啦。 佢哋头嗰一个月係咪好紧张个督屎㗎。 係呀，成日都要睇下佢哋屙得靓唔靓咁样㗎嘛。 是啦是啦，咁所以呢便便喺两个即係年龄极点呢都系其实重要嘅，因为有时我哋唔識讲呀，我哋都知道便便呢就会睇到系嗰个健康情况点啦。咁都即係话我哋个便便系咪容易排出体外，有冇便秘啦，咁我哋就其实我哋知成年人嚟讲，你细蚊仔唔记得，成细蚊仔一般嚟讲呢，其实你唔系少少糊状呢都好多问题，我唔到大便出嚟㗎嘛。即係食緊奶嗰啲呢，通常我哋啲預算呢佢係稀少少只係正常啦。咁佢一個成年人嚟講呢，其實我哋都會有唔同類型嘅糞便嘅即係形態嘅。即係可以由一個即係好淋嘅便便，即係淋到較為水質，咁即係好似肚屙咁啦。呢個係肚屙嘅一端。咁另外一啲咩呢，最常見講係一粒粒嘅便啦。係咪一样咩事啊？ 系 吓、啊，即系你嗰啲动物，我哋最常见就系啲羊仔嗰啲咧，就是、一粒粒嘅吓。咁佢呢个唔同咧，就因为即系羊仔咧，佢食咩咧？食嗰啲草 啊嘛，系咯。 咁即系啲草咧，佢通常咧就系冇咁多水分喺度啊。咁即系嗰啲啲粪便咧系一粒粒嘅吓，咁啊细粒嘅。咁但系佢条肠系个结构系适应呢一类嘅。咁但係人類呢，如果好似羊仔咁嗰啲糞便呢一粒粒呢，即係咩事思呢，佢唔係一個成一個所謂好嘅便便。咁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涵蓋於嗰啲大便嘅品質呢，就係、是、由一粒粒嘅、去到水劑嘅。咁、呢個呢可能講緊七個唔同嘅階段啦。咁最好嘅階段就當然我哋即係中國人最緊係好似香蕉咁啦，係咪？ 特 別香蕉型嚇、 咁佢个便便香蕉型嘅意思咧，其实点解会香蕉型？ 嗯、 因为嗰啲肠嚟噶嘛。 嗯， 即系嗰条肠，佢系即系喺个肠里边唔系存放好耐。 嗯， 佢即系形成一个即系淋嘅一个粪便之后，喺个肠里边唔系停留好耐咧，佢就跟住咧去排出嚟嘅时候咧，就一月肠里边嘅便便啦。 嗯， 咁个肠嘅便便排出嚟嘅时候咧，就讲紧一般嚟讲，可能讲紧即系六寸啊、八寸到长度啊，咁即系啱啱系佢嗰个用嗰个力去排到出嚟嗰个力度咧。 嗯， 咁呢个就系通常我哋较为觉得吓呢、啊這个比较正常啦。 嗯， 咁但系咧，但系你可能排便咧就排咗我哋由佢个一粒粒去到可能只系一寸零，咁嗰个人咧如果开啲。个便便只是屙到一寸零的便便，咁系咪正常呢？ 嗯，会唔会系饮水唔够呢？ 呢、這个就唔系饮水唔够，而系佢唔未排得晒。 嗯， 即系正常地嚟讲咧，我如果即系我哋当一个人系食物充足啦， 嗯 啊，即系唔食嘢梗系冇粪便啦。个食物充足咧，其实你都预咧一日咧佢排便会排一次咧，可能系讲紧。即系一条香蕉至寮冠香蕉岛嘅长度啊， 嗯， 即系讲紧应该系六寸至八寸到嘅长度嘅便便， 嗯， 咁但系如果嗰个人只系排到个便便，啊，每日都有排便， 嗯， 每日都系排到两寸至三寸嘅便便， 咁啊个肚咪越嚟越多咯， 系啦，虽然个样系好似正常嘅， 嗯， 但系咁就啱啦，就系话佢根本系排唔晒， 嗯， 咁但系好多时好多人话佢又去厕所屙屎咯。咁但系其实原来唔系嘅， 嗯， 佢屙唔清， 嗯， 咁所以我哋注意咧就系嗰个排便嘅品质， 嗯， 排便嘅量， 嗯， 啊，咁就可以断定到够唔够啦。咁所以我哋最理想咧个排便，因为可能排一次排两次都正常噶， 嗯， 啊，因为个个人同，因为尤其是年长人士， 嗯， 就可能排便咧佢要分开两三次嘅， 嗯， 因为。嗰、那个肠咧年纪大咗咧，肠冇咗咁快啊， 嗯， 活动少啊，或者佢坐得多、瞓得多，咁佢条肠喐得冇咁快嘅时候，佢褪到落去结肠先至去排便嘅时候咧，就会冇咁多便便，咁， 嗯， 所以佢可能要分几次。咁但系如果佢即系过咗秒啊，即系过咗秒，即系话佢个肠喐，但系佢又唔去厕所排大便咧，佢会即刻多咗啦， 嗯。 咁就会即系只系排咗可能两寸至三寸嘅便，点解佢好咁讲会聚积耐啦？咁， 嗯， 所以我哋都要注意佢嗰，那个即系，就是，质量啊。就话，是，如果系粒粒咧，一个正常嘅成年人咧，佢系粒粒嘅大便咧，佢即呢个就肯定系一个所谓我哋即系医学上个便秘嘅问题啦。 嗯， 咁但系如果太淋咧，就系，是，可能佢条肠喐得太快， 嗯， 或者有啲食紧药物令佢条肠喐得太快啦，可能佢食紧。借药，咁你又想喐得太快，咁又系佢会唔系一个香蕉型啦， 嗯， 就话散啦， 嗯， 都系代表紧我哋个长度唔系太理想啦。咁呢个个形态里边特别大家需要注意，所以每天如果我哋系照顾长者咧，就要每天注意下佢个便便咧个习惯，咁你就要去好多唔同方法啦。我哋可能做啲运动啊，长度里边喐下佢啊。做一啲有啲时候，我哋做下所谓腹部按摩，但系搓下个肚啊，吓有啲人啫，搓下肚，食饱冇几耐，搓下肚，等条肠喐好啲， 嗯， 啊，咁我都排便会好啲噶，咁诶排便习惯要做好啦，饮翻适当嘅水分啦， 嗯， 咁都系都唔得嘅时候，可能医生可能要俾少药物佢，一啲而家好多好安全嘅药物，就唔系普通泻药，吓，啊，令到条肠我喐得快啲啦， 嗯， 令到个水分好啲啦。咁咧，等个便便会个形态好啲咧，其实都可以帮得到佢嘅呢个就系形态里边噶啦。 嗯，嗱，你头先讲咧便秘啦，咁会唔会有啲人咧就长期都系好似肚屙咁样嘅咧？咁呢啲朋友系咪即系都需要留意嘅咧？ 嗱，呢啲肚屙嗰啲咧都会存在系有时常见咧，就是，一啲嘅食物里边嘅一啲嘅敏感嘅情况啦。咁， 嗯， 所以敏感性嘅肠嘅问题啦，即系话。我哋條腸好敏感，有啲人好敏感，包括食物裏面可能即係唔受得嘅食物啦。咁中國人都， 嗯， 即係尤其南方中國人咧，對一啲所謂辛辣嘅一啲嘅食物係冇咁容易消化，譬如尤其是咖喱啊、 嗯、 胡椒。 椒啊，可能會刺激得緊要，即係南方人嘅唔係食咗係辣嘢啊，唔同四川人，咁所以香港見得比較多啲人咧，就會食咗嘢會肚瀉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啲嘅，即係飲奶啦，即係我哋有約莫四五成，尤其年紀越大咧，越多咧係唔受得奶，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嗰個腸裏邊嗰個酵素，去即係消化奶蛋白酵素咧，係唔存在嘅時候咧。即是说那个奶蛋白就由那里走下去的大肠，理论上它大肠又不会招呼这些奶蛋白的。当有奶蛋白的时候就吸了水了，那个人呢就容易吐泻了。那当然有些人很明显一喝奶即刻会吐泻的呢，那他就会知道 是奶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不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又是一些对奶有 敏感 消化那些呢，那他我们原来坊间很多食物有奶嘅啫喎，我換句話，你食甜品，傳統嘅甜品裏邊 一定落奶啦， 有啲奶咧，即係落奶嘅香啲噶嘛。 係， 咁你可能芝麻會有奶嘅喎，係咪？ 喺面度滲兩 杏仁會有啲奶嘅喎，咁啊傳統嘅啲廣東人嘅甜品咧，啲糖水係應該係冇奶嘅，不過我哋要整靚啲咧，有奶，所以你唔知道呢個咧係有奶嘅喎。咁有啲人會食咗會容易肚屙啦，咁你其實好多。好多市面买嘅食物呢，无论係蛋糕啊、饼干啊，咁你嘅月饼都有奶㗎喎。咁所以有时无情情咁肚屙呢，就可能根本呢就係你係有啲即係奶消化嘅问题㗎呢。 唔会唔会又加上食咗啲油腻嘅嘢都会呢？ 油腻嗰啲一般嚟讲就比较少机会嘅，除非你好多油嘅啫。因为我哋如果一个健康的一个即是胆汁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有油腻的东西，我们的胆汁是会帮它消解了个油在这里，所以一般来讲呢都不会去到纯粹是吃油呢会来多油源都会即是肚泻这样东西的，反正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啦，即是肠道敏感症啦，这个是病症来的，所以呢就是做检查之后呢要接受一些治疗咁咯。 亦都听过话呢，如果精神紧张都会吐泻㗎喎，咁又关唔关事㗎呢？ 关事嘅，因为喺精神紧张条肠会喐得快啲嘛。即係任何原因令条肠喐得快啲。喐得快啲咩意思呢？你本来要留喺肠耐啲呢，即係我留喺肠耐啲呢，就是、令到我哋吸咗啲水分。即係如果水分去到我哋个结肠同直肠时候，佢就唔系吸收水分咯，咁佢就唔可以所谓即系 hold 住晒边，咁就屙出嚟噶啦，咁就会吐泻啦。咁所以我哋条大肠有好长噶嘛，咁喺个大肠头嗰两橛嘅时候就系做吸收嘅功能嘅。再低少少去到就系即系直肠同结肠嘅部分咧，其实就系做即系去排便嘅功能，佢就唔系吸水嘅功能。当啲水分去到后下三分一嘅大肠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系即系控制唔到噶啦。咁就等于等于肚屙一样啦，即系话你肚屙嘅时候，你食咗污糟嘢，个肠就不断去排水，水分多头啦，即系个肠咁会出水多过吸水。咁就吐泻啦。 咁如果系长期咁不停咁吐泻嘅话，是不是都需要注意一下，不是单单你刚才所讲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呢？ 有，当然有啦。咁你就尤其四十岁以上的人，他可能有一段正常的排便，突然之间这三至四个月呢，就个即是大便是会有问题，排便次数多了，亦都好像有泻咁呢，咁就最紧要当然是会大肠的肿瘤啦，即是大肠好多不同的模型出咗嚟，可能会排要见到血啦，见到血你好惊，即刻会睇医生啦。就最常见咧，睇有啲咧就系屙屎唔出，便秘；另一啲咧就屙大便多咗次数。咁总之咧，喺过往三月内有个改变咧，我哋都要应该做一啲检查，尤其做系大肠镜嘅即系检查啦。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起即系大便咧，都仲有好多嘅话题可以讲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好嘛，梁医生。 好啊，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网络中呢，咁啊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呢，又要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 是不是有点不舍得呢？那个是我啊。一年呢做了十日的这个的清晨赏礼，下星期一呢我们有浅浅配兴归队啦。当然再见到佩佩呢又要到下个星期四，即是9月22号才再同大家见面。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干燥嘅天气同埋酷热嘅天气记得饮多啲水啦吧。约定你，我哋下星期四朝早五点钟清晨赏你，我哋再见面。约定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以及对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国事访问后，已经回到北京。习近平昨天晏昼结束出席上合组织萨尔马罕峰会后，乘坐专机回国。烏茲別克總統馬爾濟約耶夫和總理阿里波夫分別在會場外和機場送行。習近平出席峰會時說，當今世界不太平，冷戰思維和集團政治回潮，但變同保護主義抬頭，上合組織要加大相互支持，防範外部勢力策動顏色革命。他說，中方願意在未來五年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培訓2000個執法人員，並將會向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糧食等總值15億人民幣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和三個弟妹前往西敏廳參與亡母已故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守靈儀式。查理斯三世、安妮公主、安德魯王子和愛德華王子當地星期五晚抵達西敏廳，他們穿上軍服，各自站在靈柩四邊垂低頭默禱，大約15分鐘之後離開。至於伊麗莎白二世的孫，包括王儲威廉和弟弟哈利王子，星期六晚亦都會參與守靈儀式，其中已經卸下皇室職務的哈利王子到時可以身穿軍服。大批民眾繼續排隊等候進入西敏廳瞻仰靈柩，由於人數過多，當局一度暫時截龍恢復給民眾排隊之後，預計等候時間會超過24小時。港人懷疑被誘騙到東南亞國家遭禁固從事非法工作的案件，警方拘捕多三個男人涉嫌串謀詐騙，全部獲准保釋候查。案件至今累計拘捕10個男女，部分人早前已經被落案控以串謀詐騙和提堂。就有關案件，至今共接獲32個男人和4個女人求助，年齡介乎19至57歲，其中11人已經返回香港，3人已經獲釋但仍然身處外地，餘下的22人當中已經成功聯絡其中13人。衛生署接獲通報，說醫師健康位於中環和太古城的兩間醫療中心，今年7月26日至9月15日期間，為合共45個市民接種超過建議使用日期6至61日的復必泰疫苗，暫時未接獲受影響人士不舒服的報告。衛生署向復星醫藥查詢疫苗的安全、效能和質素資料，復星回覆沒有相關資料顯示過去有因為使用超過相關保存期疫苗而出現的不良反應，處方已經徵詢專家意見，初步評估認為受影響人士無需重新接種疫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日間酷熱和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酷熱，下週中期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氣温稍為下降。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到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王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王海怡。各位早晨。原定11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田径总会宣布取消，一直努力配合防疫条件调整参赛规模的田总说迟迟未获当局批准，别无选择。稍后讲下田总和当局的讲法，亦都听下运动员、体育界和医生的看法。 至于另外一项的大型赛事维港泳，就落实会在下个月10月23号举行，参赛名额是有1500个，今日开始接受网上报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游泳总会相信，赛事之所以获批，是